总统继任人，但一直未有候选人取得足够票数当选。意大利左翼自由和平等政党联盟其后表示，由于议会未能够找到替代人选，执政党同意要求马塔雷拉留任。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昨晚横过广东沿岸，随后的冬季季候风亦逐渐影响沿岸地区，该区气温下降。本港昨日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预料受冷锋随后的冬季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天气转冷，随即及农历新年假期，华南沿岸多云有雨，风势颇大，天气仍然较为寒冷。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转冷及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除夕及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4%，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锋已横过广东沿岸，随后的冬季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 咁可以做演戏啊，咁样，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学紧做。 我都想成为一个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 系有一啲培训，我系好想好想例如演戏啊、唱歌啊，即系可以接触到，始终系一啲专业人士嘅培训，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梦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快乐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他。 Coco， 听啊， 小红山文沈亮。过去咗十二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正式报进咧就系大年廿八啦！恭喜发财各位自己啊！ 恭喜发财！ 等下睇。 嗱，我哋预告一下先啊，为咗同大家啦，即系呢一个大年廿八咧，同大家贺年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就会继续系八八卦卦自己人啦。咁今晚咧，我哋请到咧就系上年咧就系 exactly 一年前就系上年嘅农历年咧上过嚟我哋节目嘅沙拉大师，会同我哋问卜。就占星又即中西合璧咁样啦，讲下自己人咧来年嘅运程嘅 ，OK， 咁啊转头留意咯。 嗯， 好啦，咁啊今个星期有啲咩发生咧？即虽然系啊，即农历年啊在即啦，咁但系由于系嗰、那个即依然系 lockdown 嘅措施啦，去做 gym 又冇得做啦，堂食又冇得食啦，冇堂食到个地步咧，因为大家都知道近呢一两年咧，香港人咧都应该有一个共同嘅经验，就系食好多啲 farewell dinner 噶嘛，系咪？系啦，咁其实咧过嗰一两个月咧，我都应该系先后送咗两位朋友就离开咗香港啦。咁而今个礼拜咧都要食一个 farewell dinner， 咁但系冇计啊，因为佢系下个星期初咧就要上机，咁所以我哋焗住一定嘅今个礼拜食啦。咁但系又唔可以堂食，咁点算咧？就唯有去其中一位朋友屋企度打边炉咯。咁但系又 打边炉， 咁但系又几 warm 嘅，即系原来喺即系一个屋企嘅环境里面咧 ，farewell dinner 咧又系另外一件事嚟嘅。 哦，同埋因為打邊爐咧，有啲朋友仔話咧，即係尤其是我都有啲同學咧去咗外國之後咧，係發現佢哋少打咗邊爐好多啊，因為即係你買嗰啲配料啦，又或者成個感覺咧，其實佢哋反而係好掛住打邊爐呢個動作咯。因為你會突然之間去買啲牛肉切片噶嘛，喺個外國好少可切到咁薄片啦，又或者買嗰啲乜蛋乜蛋去打邊爐噶嘛。 睇下你係喺外國嘅邊度啦，因為我喺加拿大翻嚟咧，以前我喺加拿大咧都成日都打邊爐嘅，因為嗰邊啲火鍋店咧都真係唔少。但係有一樣嘢咧，的確係冇得食嘅喎，唔知點解係響鈴，唔知點解嗰邊係冇響鈴。 係咩？外國冇響鈴嘅咩？ 係啊，我係翻到嚟香港先第一次食咋。 哇！但係香港嘅響鈴啊，就係多品種度啊，我啱食咗新嘅咧，就係裡面係紫菜嘅咯。 都有，但響鈴其實都係呢十幾年先至出現嘅產物嚟嘅。之前打邊爐咧係得呢個山竹嘅咋，係咪山竹？ 係啊， 山根啊， 枝竹啊，係咪啊？ 山根 竹水果嚟喎， 你劈山竹落去打邊爐， 你用山竹， 你都真係好補咯，你為人 係啊，咩都食噶。不過講起咧，我哋冇即周圍去拜年啊，或者周圍去行咧，就係今年都冇得行花市啊，好慘啊！咁所以我趁機咧有機會咧，即上個禮拜咧就去咗呢個花墟啊，即好多人啊。不過其實呢幾日咧都實施呢個管制，所以大家都要即留意下嘅時間咧，盡量揀冇咁多人時間去咯。 OK， 嗱上 冇咗花市嘅時候，花墟係咪好多花即刻？ 但系花墟繼續係有好多花，不過但我見到咧好多檔咧，即係當然咧佢好多選擇啦。不過好多咧主打咧都係嗰啲即係好大盤啊、好名貴嘅幾千蚊嘅，即係嗰啲蝴蝶蘭咁樣咯。 OK， 嗱上年咧我就真係去咗花市嘅，嗱今年就冇得去啦。咁但係因為上年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個措施係實施咗啦，於是乎咧我哋去開個傳統嘅花市咧，即係除咗買花之外咧，其實係好多乾貨噶嘛。咁同埋香港人咁有諗頭咧，好多啲後生仔啊，咁自己啊幾條友，然後夾埋錢啊，即係租咗個檔攤啊，咁然後自己設計一啲好有香港特色嘅一啲即係產品噶嘛，咁我冇曬咯，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算即係有花市可以去，若果嚇即係冇 lockdown 都好啦，其實都已經好似走咗樣咁咯，香港嘅花市。 系啊，因为咧我就嗱，其实花墟咧我都有去，我咁啱即系前几日咧我就同咗一个嚟自台湾地区嘅朋友，咁佢就原来咧就即系佢准备就翻去佢嘅原居地啦，咁佢就话啊都想即系感受下过年气氛啊，就咦系咪年花咁会去边度买啊，咁我就同佢讲话而家香港都系得翻花墟啦，咁我就同佢带咗佢一转去花墟，咁就其实我都觉得有惊嘅，会令到佢觉得好似有少少闷，我话跟住我都 同佢講，我除咗花都係花咯，因為即係會即本身就諗住即係花即係年宵嘅話，即可能會有啲好似阿 Brian 所講嗰啲特色產品啊，甚至乎係即係 expect 係希望會有啲小食啊嗰啲咯，咁但係冇咯。咁不過咧，我就睇到就唔係淨係得蘭花嘅，即係其實都風險由人嘅。其實我除咗一啲蓮花之外咧，我仲買咗一啲香料翻屋企啊，即係嗰啲例如係 rosemary 啊，同埋一啲係啦，即係嗰啲可以煮食嗰啲啊。佢係有好多一盤盤咧，原來係有得賣嘅喎。因為平時咧，如果你首先喺香港嘅超市都難揾啦，佢居然咧係有一大盤咁樣俾你買翻屋企咯。跟住你只要養住佢，你就 keep 住長期咧都可以攞嚟係焗下雞啊、燒牛扒啊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意外收穫嚟嘅。 唔係同埋話㗎，新鮮嘅 rosemary 咧，同你乾咗嘅 rosemary 即係喺 supermarket 買到啲咧，個味道其實好唔同㗎。即係仲我見到有lemongrass 買咯。 係啊，所以而家我屋企咧，除咗蓮花嗰啲香氣之外咧，仲成日都聞到，即係隱約好似感覺係食緊牛扒同埋焗緊雞咁樣咯。 不過咧，阿 Simon 咧講到咧煮嘢食咧，我想分享一樣嘢咧，新年必備咧係我近排呢幾日發現咗一個，我覺得係重大發明啊，就係、是、 你自己發明 年糕。唔係，我上網睇嘅，其實點煎年糕咧，可以煎到咧，又好味啦，又唔會太過劈劈啦，同埋唔會黐到隻鑊咧一劈劈啦。嗱，我講緊嗰啲咧，唔係芋頭糕啊、蘿蔔糕嗰啲就比較易煎啦。如果個底糕係做得好嘅話，我係講緊即係傳統嗰啲，譬如可能係用蔗糖做啊、椰汁做嘅年糕咧。咁通常咧，時煎嘅時候，有啲人會中意攬蛋啊，又或者就擺落個鑊度煎嘅時候，係會黐實曬個鑊噶嘛。我上网啊，见到个方法咧，就系一滴油都唔使落，佢咧就系攞一张牛油纸摆落个镬上边，咁然之后咧就直接将啲年糕切完之后咧就放上张牛油纸，慢火慢慢煎，咁然之后嗰件年糕咧系都会窿到嘅，咁同佢就唔会咧黐到个镬咧一撇撇嘅。 但系个牛油纸都会窿嘅、哦， 唔会噶，唔知点解嘅。 牛油纸唔会窿嘅咩？ 唔会啊，唔会啊！我如果慢火慢慢煎煎咗佢三个字咧，都唔窿啊！嗰张牛油纸咁，但系之后咧，你仲可以咧，成张牛油纸咧一嘢起咗，摆落只碟度咧，就拎出去食啦。咁然之后连只碟啊、个镬啊都系唔使洗嘅，所有嘢都 几方便喎、啊。呢、这个 系啊，同埋最好嗰样嘢 煎几耐啊？ 我嗰日系煎咗椰汁千层糕，我谂煎咗十分钟都已经有得食啦。同埋佢系窿到少少噶。即系佢唔系唔窿噶，佢都可以窿到少少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方法一定要分享一下俾大家。 系，咁我谂喺呢啲日子里面咧，大家今年嘅过年咧，就即系过年气氛咧，一定系好失色噶啦。OK， 咁啊，即系大家又尽量即系少去人哋屋企度拜年啦。我谂大家都唔系好欢迎大家嚟做来宾咁样啦，咁所以多数都喺屋企度煮饭仔，因为又冇糖食啦。咁所以而家都好摆艺嘅，其实即系下个星期年三十晚。同屋企人係咪真係喺屋企食咧？定係點咧？有啲咩方法咧？係咪真係叫到會咧？咁樣咁所以教大家點樣煎年糕唔會黐鑊咧，都可以大家喺呢個過年嘅新春期間咧，可以喺屋企嚇即係多啲細藝煮下飯仔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唯獨是好咧，就係、是、今年喺呢個 lockdown 期間咧，冇乜新年氣氛咧，就係、是、大家可以多咗即係天大嘅即係道理，就唔需要去拜年嘛。咁對於自己人嚟講係方便嘅，你知咧一年一度咧，即係自己人咧又未 come out 咧，未同啲姨媽姑爹 come out 咧，咁通常都係嗰啲催婚啊，又要答嗰啲咧，唉，即係好方程式嘅答案啊咁樣啦，要去點樣 hea 佢哋，今年就唔使啦。 个个全部喺屋企咁样，又或者就算最多我谂打个电话，或者最多都系 Zoom， 你好啊，表姑妈，跟住可以收线啦。 系，咁但系利是都真系要照收嘅，就算唔见到面咧。今时今日有个网上嘅即系付款平台噶嘛，佢到即系每逢农历年嘅时候咧， 有好多 就将佢包装到咧，就变咗好似红封包咁样噶嘛。咁我觉得呢啲又唔可以悭嘅。 系，咁除咗个付款平台，即系有啲银行都系嘅，咁佢都会咧包装到，总之你可以 send 一封利是 e 利是俾人。咁样都 OK， 照收，同埋有好处啊，直落你个户口嘅，其实你拆都唔使拆。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咪知道拆知道俾咗几多钱咯？ 系噶， 佢唔系应该系设计到即系、就是、好似懒系有个信封咁样嘅，你唔知道要再揿多下拆咗先知嘅，应该系。 我未试过啊，因为我都需要包噶。 系你睇一封俾我就知噶啦。 系啊，你试下派俾我哋就会知噶啦。 系啊，等你我封啊。 你俾我，跟住我 screen cap 翻成个程序俾你，咁你咪知咯。 OK， 咁、啊、所以今年嘅自己人咧，就除咗有我嘅开工利是之外咧，有佢啊 ，Coco 啊，阿陈太嘅利是啊，记住啊， 大家记住。 住啊，系啊， 伊利士啊。 嗯 ，OK， 好 ，OK， 咁我哋即系都讲下啦。其实喺即系报进啊，虎年嘅前夕啦，到底有啲咩咧？即系重要啊，大家 LGBT 咧，自己人要留意嘅新闻啦。哇，最近咧教宗咧讲好多嘢、啊。 哇，佢好犀利啊！因为咧，嗱，即系你知啊方济各啦，即系关于同性恋嘅议题咧，过往俾人个感觉都好似吓、啊，即系唔系好清晰啊，又或者即系有啲唔一样啊。咁但系最近咧，佢喺一个周会啊，咁佢就主动谈到呢、這、一个即系父母教导呢个小朋友嘅过程，面到会有机会面对嘅一啲困难啦、啊，就包括系发现，即系佢就话啦，如果你发现自己嘅小朋友咧系有唔同嘅性倾向嘅时候，即系包括可能系同性恋啊，或者系双性恋咁。应该点样面对呢？咁一般你会估啊，即系一个咁保守嘅团体咁嘅要带佢系翻返去正轨啦。咁但系今次阿方济各咧就冇咁样讲，咁佢反而咧就话第一时间咧唔应该责备佢哋，而且系应该要陪伴佢哋啦，同埋要即系花多啲时间同佢哋倾下偈啦。就唔好即刻去批评同埋责备嘅。咁即系其实都有啲特别啊，因为咧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即系而家即系教会咧，其实系不嬲都系唔接受同性恋呢一样嘢噶嘛。咁不过咧，其实即系佢之前都有表示过咧，其实大家咧应该系喺立法上咧，即系朝住向保障即系同性恋嘅族群咧，系去迈进嘅。咁即系譬如就算系唔通过同性婚姻都好咧，咁都要用第二啲法律嘅途径咧，系保障即系同性恋者嘅权益咁话。 OK， 咁但系咧，我听到啲言论咧，当然咧好似吓、即系好包容咁样啦。咁但系我对于佢咧都系有少少啊，即系顺治先啦，因为佢都系一啖砂糖一啖 do 嘅。OK， 吓、今日就讲好说话啦。咁然后跟住下一句咧就会收翻啊，咁样啦。咁但系 anyway， 嗱、佢讲到即系家长如果发现咗自己小朋友，又即系怀疑自己小朋友系即系自己人系恋嘅话咧，唔应该责备佢哋啦，甚至多多鼓励佢哋啦。 系。 做得好啊！鼓励啊！ 鼓励系 你继续搞机啦，咁系嘛 ？OK， 咁但系讲到如果父母咧，我想讲有一个好有趣嘅 study。其实呢个 study 咧，我哋讲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咧，其实呢个 study 咧，从来咧系冇试过用一咁大规模嘅方法咧嚟到去引证嘅。咁就系父母系啱听嘅。吓、即系父母听完呢个 study 之后咧，会唔会谂下啊？自己嘅子女可能都吓好、有机会系会成为自己人咧？点解咧？记唔记得啊？我记得 Tanner 咧，我哋即系自己人开咗冇多嘅时候咧，未曾经讲过嘅。有啲乜嘢嚟到去引证，即系可能某啲人咧喺成长嘅过程之中咧，佢哋有机会成为自己人嘅，即系比率会高啲嘅。其中一样嘢咧，你记唔记得？就系、话如果你系 gay man， 如果你系多大佬嘅话咧，你个机会率系会高多噶嘛？记唔记得 啊？哦，系、 因为喺个妈妈个子宫里边已经开始感受紧嗰样嘢啦。 系啦，已经由细到大驮住嘅时候咧，已经 feel 到嗰个男性嘅环境，我好好啊，我好中意啊，咁样啦。 系啦，正所谓嘅胎教啦，嗰阵时 系 子宫嘅记忆 系有一个咁样嘅理论嘅。咁但系从来咧系冇做一个好大型嘅 study。咁但系今个星期咧就系、荷兰咧出咗个报告。嗱，大家知道咧，荷蘭咧喺即係同志權益上面咧好前衞噶嘛。佢哋早喺1998年嘅時候咧已經通過咗咧，就係同性咧可以透過 civil partnership 係結婚啦。去到2001年嘅時候已經全國係通過呢個同志婚姻啦。咁所以咧，由佢哋去做呢個 study 咧，其實佢哋有曬足夠嘅即係所謂客觀條件去配合。OK， 因为喺当地嘅同性伴侣，佢哋要结婚，选择点样结合咧，同即系异性都系一模一样噶嘛。你知唔知佢今次呢个 study 就正正系做呢一个 study， 然后佢哋系你知唔知访问咗几多人啊？系900万人啊！ 哇，点样访问咁多人啊？多过 好大啊个 sample， 900万人啊！你谂下呢个 sample 系可信到乜嘢地步啊？佢点样做法咧？咁、个问卷咧就系、问呢900万人。就是问到底其实你哋即系多唔多大佬啊？即系你系咪细仔啦？即系你唔一定要系细仔嘅，即系总之你多唔多大佬 ？OK OK， 真系大佬啊，即系 brothers 啊， 哥哥 系啊，我唔系讲瘦靓嗰啲啊 ，OK， 真系亲大佬啊 ，OK。咁然后佢哋发现咧，若果你系越多真系哥哥嘅话咧，你系比起嗰啲冇咁多哥哥嘅人咧。是多出 12%， 你是有机会呢是会注册同性的结合。12% 啊。咁、然后呢就是说他是讲男人啊。若果一个男人呢他是有3个哥哥的话呢，3个大佬的话呢，他是比起若果你是有3个姐姐呢，是会是高出 41% 是会注册同性结婚。 嗯，中喎、啊。我真係有三個大佬噶， 係咯，嗱嗱，大家就咁聽，即係12% 都唔係好高啫，但係問題佢係有900万個 sample 喎， 係， 嗯，其實係好。好劲嘅一个 sample size 嚟噶，咁所以即系 九百万嗰度都食多过900万人啦，已经 系咯，咁所以其实好犀利咯。咁但系我又谂下啦，嗱、Coco 你系中晒啦，因为你有三个大佬啦、 嗯、 ，Simon 咧， 我系有一个家 姐。嗱，但系所以我又觉得比较得意，因为嗱好多年前咧，我已经听过一个理论叫做细佬多基民嘅。好似喺好多年前一個好似叫 gay station 嘅地方，有一個節目有講過嘅， okay, okay. 細佬多基民。咁但係咧嗰陣時個講法咧係話有家姐嘅人就會比較多機會嘅。咁嗰時我話啊好準喎、啊，因為我咪有個家姐咯。 唔係，我諗嗰個主持應該講錯咗，一路嘅説法都係 gay man 多大佬咧，就有機會係基民。 唔系，肯定唔系，因为当其时好明确，我点解会记咁多年都记得呢一句理论，就系因为嗰阵时个标题就系叫做细佬多基民嘅。 Okay. 但系咪家姐定阿哥咧就冇讲。 嗯，咁所以 总之系细佬啦。 咁所以当其时佢系散播紧 fake news 嘅。 但系咧调翻转咧，我想讲咧，喺我突然间我咁谂咧，我好多lesbian 嘅朋友咧个圈当中咧，大部分咧都系家姐嚟嘅、哦，即系大部分都系大嗰个嚟嘅、哦。调翻转系。 OK， 嗱。Coco 就好似完全同呢个 study 咧好吻合啦，咁啊 Simon 就又好似冇乜关系啦，而我咧，嗱我 case 我系大佬嚟嘅，又冇关系嘅、哦， 嗯， 我下面嗰啲全部系妹嚟嘅， 系， 又好似系冇拉更嘅、哦，系嘛、嗯、，Tanner 啦，嗱喺呢个 study 里面咧，佢就系 study 男人嘅啫。就冇講到 lesbian 嘅，即係咪調翻轉？即係如此推論，咁若果一個 gay man 又或者一個男人啦嚇，即係佢多大佬，佢係拉仔嚟嘅話，佢有機會係成為 gay 民咧，就會高啲啦，或者係同性註冊啦。咁咪調翻轉一個女人，佢好多家姐嘅，咁係咪有機會成為 lesbian 多啲啊？ 但係我係大女咯，我下邊有一個細路咯，而我細路係直到無倫嘅咯。是直得狠的他是 你说到他好像有问题这样 因为他换女朋友的速度是快到呢我根本是认不到他女朋友的样子、 哦、 可能是静咗用啫今次见已经不动了以为是另外一个其实是多一个人来的这样咁 anyway， 无论点都好啦，都即系可以笑一笑啦。咁但系呢个 sample size 实在大到咧，我觉得真系要去留意一下即系事态嘅发展啦。OK， 咁啊，大年初28，咁啊，同大家主持呢个自己人啦。咁啊，恭祝大家，预祝大家即系虎年就一切顺利，同埋最紧要平安啦。咁转头翻嚟咧，咁啊，同大家咧就会讲下来年嘅运势啊，尤其是自己人嘅运势。我哋今日嘅嘉宾系边个啊？ 莎拉， 转头见。 系鼓掌。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 上请欣赏。闹情调，要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将句句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胜歌，各位干杯饮胜，喜气洋洋。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0宗确诊个案，在86宗本地感染中，75宗同早前的个案相关，好多都是涉及葵涌村。下葵楼再多一个单位有住客感染，是大厦前日强制检测时发现，其余新增个案都是在检疫中心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相信，曾经围封的日葵楼、影葵楼和下葵楼主要的传播链基本上已经切断，但呼吁不能够掉以轻心，不排除之后再找到个案。葵涌村至今累计416宗个案，涉及210个单位，当中日葵楼个案最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中为前线清洁和保安人员提供特别的抗疫津贴，他率先表态支持，并藉此机会向有关人员表示感谢。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本港20多万清洁工友和保安员在2年抗疫中一直緊守崗位，他們在大廈的人流管制、消毒清潔承擔比平時更多的工作。近日葵涌村的清潔消毒工作亦都有賴一班工友的努力，形容他們面對傳播力極強的 Omicron 變異病毒株，需要不時接觸人和環境的工作性質，因此面對更大的感染風險，認為隨著新一波疫情爆發，為他們提供一些額外的防疫津貼實在合情合理。本港大部分可以售賣倉鼠的寵物店今日起可以恢復營業，漁農自然護理署發言人說，已經對所有相關寵物店內除了倉鼠以外的動物，包括兔和龍貓等，抽取1134個樣本及1124個環境樣本進行病毒測試，所有檢測結果均確定為陰性，該等寵物店今日起可以恢復營業，不過有5間店鋪除外，包括銅鑼灣渣甸街的 Little Box、銅鑼灣利源山道的 I Love Rabbit、 旺角通菜街的 Little Box、 元朗教育路的 I Love Rabbit 以及位於旺角通菜街的 I Love Rabbit。 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同意擔任第二個任期，馬塔雷拉早前明確表示不想連任，但意大利國會議員及地區代表自今個星期初以來先後經過多輪投票尋求選出總統繼任人，但一直未有候選人取得足夠票數當選。意大利左翼自由和平等政黨聯盟其後表示，由於議會未能夠找到替代人選，執政黨同意要求馬塔雷拉留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天氣轉冷及有一兩陣雨，市區最低氣温約12度，新界再低一兩度。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16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除夕及農曆新年假期仍然較為寒冷，有幾陣雨，風勢頗大。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 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见到报纸上面刊登了朱丽叶同方恒之的绯闻，但是方恒之就说那些都是假的，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定带简爱去见朱丽叶。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喺德国，有125名嘅天主教会人士公开咗自己嘅非异性恋取向，并且呼吁结束对佢哋嘅歧视。佢哋当中有神父、教会社区同埋牧区官员，亦都有宗教教师同埋行政管理人员。喺一份网络共同倡议书当中，佢哋反对自古至今一项嚟自天主教会教义，就系同性恋关系不能被承认为上帝所启示嘅计划。即是男性同女性各自有传统的角色，他们要求修改教会工作，令到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不再成为解雇理由，要求将性别和性诽谤言论从教义中剔除，要求不应该再被排除在天主教圣礼和教会的所有职业之外。有关的倡议取名在教会出柜，签署者希望这个举动可以引起公众抵抗来自教会的压力。有关的网络倡议呼吁所有全职或者自愿为天主教会工作的 LGBTQ+ 人士参加，并且呼吁主教们公开表示支持。英国一项研究显示，男性长年缺乏同居伴侣，屡次分手或者有更高的机会患上癌症、心血管疾病，亦都有可能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对4853名年龄介乎48到62岁的人士进行访问和研究，收集了关于长年独居、接连同伴侣分手等个人经历，发现在男性的族群当中，长年缺乏同居伴侣、屡次分手的人有更高机会患上疾病。研究人员发现，独自生活数年或者连续经历感情破裂的男性受访者，他们的发炎指标物质都偏高，而女性受访者就没有相关的情况。而经历最多次分手的受访者，发炎指标水准最高，比对最低的组别高出 17%。 而独居长久，即是7年或以上的人士，受访者就高出 12%。研究人员认为，在伴侣关系破裂之后，男性倾向于将感受外化，好似会酗酒这些外在行为，而女性就会倾向内化，这样可能导致了发炎程度的不同。另外，和同龄的女性相比，男性亦都会产生更强烈的发炎反应。有见及此，在这里祝单身的自己人早日觅得意中人。这一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OK， 今年自己人就正式系步进呢一个年28，同大家一齐洗邋遢啦，系咪？ 系。 咁啊，先前 未洗 啊，你未洗？ 未啊，谂住星期日先执啊嘛，咪礼拜日先 实。我个朋友仲惨，就系新年流流咧，啱喺新年嘅前夕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咧，佢屋企个水管咧系爆咗啊！咁于是乎咧，成个地板咧系渗晒水嗰只咧。咁但系你知咧，即系啱啱即系年近岁晚嘅时候咧，搵唔到师傅整噶嘛，一定要过埋年噶嘛。咁于是乎，成个新年咧系唔可以煮饭咧，都不特止咧，系唔可以开水冲凉咯。 好惨啊！呢啲叫水为财啊，其实成地水先好啊， 成屋都干净晒。 我唔信你哋，我转头问一下一个即系专业人士先吓、啊，你哋乱噏嘅。OK， 嗱，头先我哋预告过啦。嗱，我哋上年嘅时候咧，其实啱诶报进呢个龙年嘅时候，请咗一位咧高人啊上嚟啦，同我哋讲下呢个迷津啦。OK， 今次呢个高人咧就一年一度燕归来啦，沙拉。 耶！ 沙拉你好啊， 大家好啊， 吓唔知系咪个 cam？ 多谢你请我啊， 吓多谢你上嚟啊，唔知系咪个 cam 靓咗咧？我觉得你嘅气色好过上年、啊。调翻转头，我讲佢气息啊， 后生调翻转多佢睇啊。 其实我真系有揾啲师傅搞过嚟啊， 系咩？即系师傅都要，师傅都要揾师傅搞嘅，其实。 梗系啦，大佬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嘛，阵间可以渗啲料俾大家。 即系等于医生都要睇医生嘅，其实 系啦， 系即系牙医都要揾牙医去剥牙嘅，其实同埋洗牙都自己洗唔到嘅。OK， 嗱沙拉啦，嗱首先咧，即系当然咧，即系大家要听住啦吓，即系大家继续去八卦啦吓，即系而家系奉旨可以八卦嘅时候啦，因为喺2022年嘅即系虎年系一个未知啦，系一张白纸啦，咁到底如何过咧吓？即系大家要小心啲咩咧？咁啊，即系听住沙拉讲啦，咁但系咧，我记得上年嘅时候咧，我哋捉住阿沙拉咧，我哋问咗破天荒咧一个 topic 嘅，咁就系叫阿沙拉咧帮我哋咧巡视全港嗰啲桃花位咧，咁然后睇下边个旺啊，边棵靓啊，咁大家可以去转个运啦。咁啊，上年咧，我哋真系讲完之后咧，真系有啲听众咧好神心听完之后咧，第二日咧就走去想跑下桃花啦，结果咧嗰啲桃花咧，嗰啲某几个桃花位咧已经系收咗啦。 唔系，我记得嘅，因为咧，其实上次咧，讲一个最靓嘅桃花咧，就喺银行里边嘅。咁啊，当我哋礼拜六咧去播完个节目之后咧，其实星期日咧银行系唔开噶。 哦，咁 然之后星期系啦，星期一嘅时候咧，阿桃花已经完成佢使命咧，就俾人移走咗啦。 啊 ，OK， 咁所以咧，我哋上年唔好意思啊，我哋真系唔知道咁快会收咯，吓，同埋即系封毁咗咁样咧。咁所以今年咧，其实就沙拉咧，又会继续同我哋咧讲下有关即系边度桃花。就处处开，希望大家可以即系跑个运啦。咁同埋今年既然我哋提前咗少少啦，喺年28啦，咁同大家讲啦，咁应该有时间去跑下桃花嘅。咁阿莎拉系咪已经巡视咗啦？ 因为我就奉呢个社会呼吁咧，大家唔好周围走咧。 系。 咁我就拣咗最佳景点、最佳桃花，大家缩窄范围，唔好周围走仲好啦。同埋我保证呢一棵冇咁快收埋嘅。 系嘛 ？OK。咁但系好似听闻话，仲有好多人未摆出嚟，系嘛？点解？ 系啊，因为咧，好多人摆桃花系要拣日子同时间。 嗯。 咁如果唔夹嘅话咧，就冇谓咁早摆，而且今年暖咗啊嘛。 系啊，暖咗好多，突然间又同埋好鬼湿添咧。咁但系而家好多一啲即系桃花位，佢哋就边个良辰吉日嚟到先至即系摆上去。 有好多特别金融机构会咁样做咯。 系嘛？边日系好日啊？ 呢个29号都1月。 哦，29号先摆。OK， 咁所以 今日系今日咯，系啦。 哦，今日先摆，咁所以你睇唔切系咪 啊？ 系 啊。OK， 咁睇我。 咁唔紧要啦，咁你微服出巡之后咧，你觉得即系而家已经摆咗喺度嘅，有边几个桃花位咧系又正靓咧？ 嗱，其实咧，始终香港咧都系喺一个港岛区入边咧，个风水咧比较冇咁容易被污染啊。咁所以我都仍然系强烈大家咧去 IFC。 哦 ，OK，I do see，I do see，I do see， 原来系有咁分嘅。你觉得港岛嘅运势咧，其实系好过即系九龙个区嘅？ 啊，因为咧，我哋港岛咧，佢四面环海嘛， 系 咁一边唔使话好似人哋咁连月地道咧，就受到某一啲事情会影响嘅。 哦 ，OK， 所以入边叫界水即止啊，有水围住咗咧，个风水就会保存住嘅。 OK， 咁所以港岛区因为四个海包围住，于是乎就自成一角吓。咁會唔會大家聽完之後突然間喺上喺九龍又搬過嚟講到咧？唔好啊，唔好啊，整高啲租價，唔好啊嚇！ 因為咧擺桃花係一個短暫啊嘛，短暫咗我哋就係睇住買一個 星運的氣場呢盡量不要污染，那你長住的話就其實港九新界都有好地方的。 OK， 就算有一些未擺啦，譬如今天摘了幾年後才擺啦，但如果譬如自己走去呢去 observe 去觀察一下點為之一棵靚的桃花呢，那其實要注意什麼呢？ 哇，你這個問題問得好，就解決了我們看不到的情況。首先我們要揀回本年的方位咯，譬如如果我們說緊去回啲桃花位啊或者財位呢，就在西北。 哦，西北 就是一個財位來的。另外東北亦都是一個正財位啦，再加上呢在這個正南就是一個類似桃花位、喜慶位，咁如果個桃花喺個商場入面嘅呢啲位置，而四面又冇嘢遮擋啦，開得夠茂盛並且唔係假嘅咧，都不妨一下， 係嘛？咁係咪即係話，其實個桃花嘅坐向位咧，其實都重要嘅。如果譬如話今年嘅財位係西北嘅話咧，如果嗰個桃花咧就算喺商場啦，就算氹氹轉啦，咁佢總係一個面向位噶嘛。佢面向西北嘅話咧，其實會旺啲嘅，係嘛？ 是啦，咁但係要考慮返呢個商場最近會唔會有啲咩事故發生過啊，又或者佢本身喺個大門啊玄關嘅位置開得好唔好。 哦、oh, ,ok,ok, 咁所以其實咁所以其實去跑桃花嘅時候呢，其實要睇埋個桃花嘅風水好複雜。 咁你要自己帶指南針喎，係咪 咪你要帶個你要帶個羅庚嗰叫羅庚。 唔系啊！你而家带电话，电话里边都有指南针噶啦，都有罗庚噶啦，你开咗个 app 就得噶啦。 哦，系啊，我未用过，我试下先啊。 OK， 好啊。咁而家根据即系莎拉观察啦，咁而家就系暂时啦，你又觉得香港区嘅桃花咧，应该系旺过九龙区嘅。咁而家 so far 香港有边几区你觉得正啲咧？ 嗱，九龙区我哋都有个选择嘅，因为我哋唔睇佢实物就唔会报料嘅。 系。 咁其实咧，九龙区就可以去将军澳商场。入面有一棵咧，都是四面有路，唔知迟啲佢会唔会移歪咗？ 系，哦，将军澳 九龙代表可以 透露多少少？ 应该是诶，咪将军澳中心啊？ 将军澳中心 哦 ，OK， 哦，将中 OK， 系啦 ，OK， 即系有时民居都有好嘢，唔系讲笑。 OK， 点样靓法咧？你睇完之后， 嗱，本身佢够壮，棵花靓，位置靓， 系 摆得好， 系， 嗯， 有做 gym 壮。 头先讲咧，话四面有路啊，即系其实系咪即系话你可以氹氹跨咁围住佢行咧？哦 ，OK， 因为其实好多桃花好靓，但系佢拍墙摆，你咪行唔到咯。 我哋试过啦，喺港台咧，你咁咧早几年前啊，我哋要踎低身咁样咧喺度跑嘅。 香港有啊，唔系，同埋因为嗰棵系好似贴住个玻璃嗰个墙噶嘛，咁我哋系要摄埋去咯。 系啊，同埋通常佢哋都可能围住咗噶嘛，系咪先？围住咗。系啦，有 sofa 咯， 有啲嘢顶住行唔到转圈咁样咯。 系啦，咁但系问多少沙拉，即系其实点样跑先？其实我系即系我好似记得好似我哋要顺时针跑啦，系嘛？ 顺时针三个圈， 三个圈啦。咁但系咪尽量喺如果尽量可能咧埋到棵树啊，喺树下面，即系上面就 系 嗰啲 系啦， 吓、即系树干啊、树枝啊，咁会好啲系嘛？即系越埋越好。 并且咧，能够棵树系有阳光度嘅更加好。 哇！但系好难噶，好、哦、多都系新来的。 所以你头先， 所以就 Idus 系啦，即系头先讲 Idus， 因为其实 Idus 个商场好多窗噶嘛，有时你行入去行商场嘅时候咧，都会有啲阳光晒咗入去，咁就反而系拣嗰啲嘅位置。 同埋有啲桃花就算喺商场都好咧，因为佢系中庭咧，即系上面其实系有天窗噶嘛。 冇 系啊， 系啦。即係都有即係 natural 嘅即係 lighting 咁樣啦。OK， 將軍澳呢一個大家要即係揾時間去啦。咁而另外一個呢係啦，其中 另外一個就當然係 Idus 啦。 OK， 喺賣電話附近啊。 哦 ，OK， 誒生果嗰度， 有生果賣嗰度 檔隔離， 係啊，有生果賣嗰度， 即係 headquarter 嗰度。OK， 首先有天然光度，絕對夠壯夠靚，花冧夠多， 係。 而且佢嘅絲帶啊，各樣嘢嘅佈局咧，全部都係合格以上。 個絲帶都有關係㗎。係 啊，唔可以撞色㗎。 哦， 有啲唔啱嘅色咧，行唔起個運。 有啲咩係唔啱嘅色 㗎？要計翻嗰一年，每一年有唔同嘅做法。譬如嚟緊係老虎年啊嘛， 是啊， 我哋希望咧有啲同甲寅啊或者人年即係、就是、老虎有關嘅顏色就會好啲嘅，衝撞咗就唔得噶啦。 哦，即係黃色嗰啲就好啲啦，應該係嘛？老虎係咪黃色啊？唔係定橙色 黃？有啲有啲必備嘅，紅黃一定得嘅。 嗯 ，OK， 咁冇理由黑色絲帶嘅。 系啦。 OK，好啦，咁啊 IFC 啦 ，OK， 咁啊另外仲有咧， 嗱一铺咧又系今年，旧年冇上榜，今年上榜，顺德。 哦，顺德啊， 哦， 系啦，寿司对出。 哦，系诶，寿司店对出啊， 系啦。 我好耐冇去过顺德噶，所以已经唔系好知道咧，到底有啲乜嘢咧，即系食肆。 今年去啊，摆得唔错。 系嘛？咁你觉得呢三个即系景点咧，其实即系你分埋嗰个排序啊？第三位咩？ 排序就一定系 I do C 啊！ 即系 I do C 系最好嘅。 讲财运、讲事业发展 I do C， 讲屋企家运和气就顺德。 哦、OK， 嗯，系啦。咁啊，基于将军澳个铺唔够大，其实佢都摆得唔错。 哦、OK， 好啊。 OK， 嗯。咁啊，行曬去得唔得㗎？即係我去完太古市再去順德，然後就，哎呀，我仲想問下你有冇話邊一日比較好咧？即係嚟緊，即係年初一啊、二啊、三啊，定係淨係要夾翻自己啲年份啊嗰啲咁樣嘅嘢嘅咧？都係 嗱，當然就過咗初一後去好過你而家年三十晚嗰啲時間去啦，因為今年都冇年三十晚。咁啊，唔同生肖有唔同好日子嘅，比較大圍就初四啦。咁另外就初七同埋初十都好嘅。 嗯，我听人讲话初四系开工嘅吉日嚟，咁今年系 系噶系噶。 O、okay, K， 初四系好日，咁所以就算即系初四开工，大家嗰日走去跑桃花都 O K 嘅。 嗱，有一日咧就货单单身嘅， 即系好重要喎、啊、呢、這 个。有一日特别货开单嘅。 O K， 咁今日大家净系记住呢个啊，喺边啊？就系、是、初一啊。 初一 哦，大年初一，哦， 系啊， 李山文你好有兴趣咁、哦嗯， 我要去买生果可能， 哦， 系啊，你过去买啦，大桃花日啊嗰日 ，OK， 喂，但我想问咧，如果唔小心好似咧，我呢啲冇晒方向感嗰啲咧，即系唔小心系行咗逆时针方向三个圈咧，会唔会有唔妥当噶？ 哦，咁啊，咁就，你不如走去问一下 concierge， 叫佢俾翻个方向你咪得咯， 即系好重要。 你都有一件啊，你跑咩桃花啫、啊、你？ 唔系啊，唔系啊，咁可以有其他咩财运嗰啲都啱使啊嘛，唔系 人缘，人缘。 嗰、那个圈咧个桃花唔系净系讲爱情噶，系啦，讲你人际关系好啊，带动好多贵人运咁样。 嗯，喂，但系咧，我有个问题啊，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候，新年啲人就会喺屋企摆桃花，或者去出去跑桃花啦。但我见到咧有个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去咗有企鹅嗰间嘅日本嘅店咧，今年有得买樱花啊！ 当当当， 系啊，当当当有得买樱花，$100一棵啊！跟住我就谂，可唔可以买樱花翻屋企插？其实同桃花嗰个嘅意思系一样咧。 喂，桃花是桃花，樱花是樱花嚟嘅， 但系都系粉红色、啊， 即系啲耳咁样， 咪好靓喂！咁啊，屋企喺度摆樱花系咪好靓先？ 唔系，最主要系平板咧，因为 系同埋冇得去旅行啊嘛。 咁你买剑兰算啦， 都唔系嗰样嘢，但系摆樱花都唔得咧，喺屋企新年。 唔同嘅，唔同嘅。 但日本嘢都唔 同。日本嘢还日本嘢，唔同嘅，唔同嘅。 但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沙拉咧，即系头先讲起喺屋企摆桃花啦，因为你有讲话啊，边一日摆系最好啊嘛。咁但系因为即系我呢啲即系都市工作忙碌嘅人咧，其实就已经提早咗咧去买咗棵桃花喺屋企啦。咁得唔得噶？即系如果早咗摆，同埋咧头先你话即系靠墙摆唔系咁好啊嘛。咁但系你知道我哋屋即系香港啦，好多人住嗰啲地方咧都好细嘅。咁即系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系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化解？同埋系咪即系都系要跟翻？即系头先话要摆喺西北、东南、东北同埋正南咁样系最好嘅咧？喺屋企摆到 嗱，攞嚟行运嘅桃花咧，我哋真系要摆中间嘅。但系今年咧，其实所有屋企都唔应该摆桃花喺中间，因为中间系五黄位系病位嚟嘅。 哦， 桃花、莲花都唔摆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平时喺屋企需唔需要将佢中空嚟摆咧，系唔使嘅。因为我哋唔会喺下面行个圈， 系、啊、 哦， 唔系嗰阵时好 high 啊！即系今晚阿 Simon 一摆喺自己厅中央咧，自己喺度跑紧咁样咧，有病。 但系 Simon 间屋可能得， 唔系啊！咁我哋咪上晒 Simon 间屋，然之后喺佢间屋度跑圈咯，每人跑三个圈咯，顺时针。 系啊，行啊嗰度。佢跑完咪搬翻去埲墙嗰度啦，系咪都得？ 唔可以移嚟移去噶嘛，摆咗就摆咗噶啦。 唔系啊，佢自己佢嗰棵桃花唔系好大啫嘛，顶住喺自己嘅头嗰度自转咯。 啊，都得喎、啊， 顶住喺佢个头，跟 住我哋， 然后自转自转，我哋唔使喐添，佢自转啊，其实喺度。OK 嗱，咁啊，讲即系总之咧，就全港最旺，暂时啊，而家摆咗喺度嘅即系三棵桃花啦，一个咧就将军澳啦，一个咧就顺德啦，一个咧就 FC 啦吓，即系大家自己趁时间啦。咁总之听闻话系大年初一咧，单身嘅朋友咧去跑咧就系最好嘅。咁但系头先阿莎咧提过咧，就有关今年嗰啲即系譬如话方位嘅格局咧，头先系提到咧，原来即系屋企嘅中庭位系嘛，就系呢个病符位，咁所以就尽量咧就少去啲中间嘅位置啦 ，OK， 同埋尽量唔好摆啲咩嘢咁样啦。咁可唔可以约略咧，即系趁一点新闻报道前咧，同我哋大概讲下今年嘅方位嗰啲格局啊？ 其实方位咧有好多嘢可以讲，咁但系我哋补充少少五黄位，因为是一个大空位，咁我哋尽量咧唔好喺嗰度煮食啦、打边炉啦，又或者响中间咧摆太多利器嘅。咁讲完坏嘅位置，我哋讲好嘅位置啦。好嘅位置咧，其实我哋讲紧东北位啦。东北位虽然是一个太岁位，但是亦都是讲紧财运、正财运。咁如果譬如大家是做嗰啲正职啊、出定薪人工嘅咧，就可以嗰啲位置咧摆一啲比较大啲嘅、大朵啲嘅花咧，就会招贵人同埋财运嘅。咁另外咧有一个叫九子位，就是、吉庆位嚟嘅。基本上古代咧就家家人都会喺个九子位度咧摆啲红色、紫色嘅嘢，嗰、那个就叫正南位。咁另外咧，我哋要留意喎、哦。咁有一个位咧，就叫嗌家位，就叫七尺位，就喺呢个正西，避免吵架咧，或者嗰啲夫妻床头喺正西咧，就系、是、需要咧用多啲粉色嘅嘢去化解呢个问题。 哇，仲要用粉色啊！我听 正西位咧，今年就有钱 嘅 喎、哦。 系咩？我成日都以为系嗰啲即系衰嘅位咧，就尽量唔好摆啲好 colourful 嘅颜色，但系居然系用粉红色嚟到化解啊！ 系 pastel colour。 哦、pastel color 嘅粉红色、OK， 嗱，正西就系嗌家位，中庭就系嗰个五符位会病噶吓，唔好摆利器。 五黄 、sorry， 五黄位。咁而另外就系今年咧最佳嘅财位就系东北位系嘛？ 系啦，其实咧嗰、那个正西虽然嗌交，但系都搵到钱，所以如果有啲人咧要同人哋争论一轮先有钱嗰啲咧，都好适合喺正西。 哦，咩行业咧？到底 系 律师？律师咯，律师咯，律师咯， 做电台得唔得先？ 你嗌完交， 你又拗交咩先？ 咦，我想问咧，咁屋企同公司系咪都系呢啲位嘅？即系正位同唔好位都系？ 大致上系嘅。 OK， 好啦，咁我哋即系趁呢个时候啦，咁啊听过啲方位之后咧，跟住而家我哋要躲到直播室吓，睇下到底点啊吓。不过度完都系冇用噶啦，系唔可以喐嘅。OK， 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将会咧祝谢阿莎啊，今日就正式进入咗年28啦。咁同大家咧睇下，即系来年我哋呢个虎年到底行啲咩运势，大家要注意啲乜东东嘅。转头我哋讲下十二生肖。 受贿犯罪，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的问题移交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另外，尹运文涉嫌的犯罪问题亦会移交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昨日横过广东沿岸，随后的冬季季候风亦逐渐影响沿岸地区，该区气温下降。本港昨日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预料受冷锋随后的冬季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天气转冷，随即及农历新年假期，华南沿岸多云有雨，风势颇大，天气仍然较为寒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转冷及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除夕及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是不是已经收回去原本静止的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还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的。 一时大意不记得，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啊。 阿欧，年廿八就嚟到，准备洗邋遢未啊 ？Kitty 未。 小白你又点啊 ？Barbie 我直头唔记得咗啊！ 洗邋遢 唔一定等年廿八， 日日都可以洗邋遢。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好，咁啊，话说咧，踏入年廿八啦嘛，过两日就年初一啦，因为今年咧就冇年三十晚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咧自己人咧都唔系纯粹为自己嘅，系为大家，咁啊，揾嚟沙拉咧同我哋指点一下呢个虎年迷津嘅， 恭喜发财，沙拉， 好啊 ，OK， 好啊，借你借下你嘅旺势啊吓，咁当然啦，我哋系为听众服务嘅，咁所以唔系净系问自己嘅，咁但系讲到呢一 part 就系特别生肖啦，我哋讲主持先好唔 梗系好啦，暴露年龄秘密咯，咁样样。 我谂我哋暴露咗好多年噶啦，其实 你估我哋有秘密嘅咩？真系而家太迟啦，系咪？做咗十年 先。你估你话俾人听24岁有人信吗？ 唔系咯， 系上 wiki 乜都睇到啦。 系啊，24年前24岁又有人信。OK， 嗱，沙拉，嗱，不如我哋咁样啊，我哋讲下即系譬如话运势冇咁好嘅一啲生肖先好嘛？即系大家要比较即系注意啲嘅。 咦，你有冇人有个概念边一个犯太岁啊？其实 咁咪就系、 是、我犯太岁啊！ 系啦，即系我哋讲一讲咧，其实今年有咩人犯太岁？譬如属猪啦，其实大家谂唔到嘅。咁原来咧，好多人以为属猪咧同老虎系夹，但系原来属猪咧系犯太岁嘅。咁另外属蛇啦、属马骝啦、属老虎都系犯太岁。咁所以咧，呢四种生肖咧，佢哋就要留意会多啲变动，同埋身体上容易多少毛病嘅。 系， 嗯 ，OK， 佢哋更加唔可以喺厅中央度食饭啦，唔可以开餐啦， 系啦，唔好打边炉， 嗰仲要系诶病位添， 打边炉啦，坐喺 sofa， 因为打边炉系仲弊，因为佢要生火系嘛。 是啊，火生土啊，因为 OK， 咁如果我唔用我唔用明炉嚟到去打边炉会唔会好啲啊？电磁炉， 电炉咧系属金嘅，咁就土生金泄气。 哦，所以都系唔得嘅。 咁啊可以 OK 喎，得唔得噶？ 所以你唔好明火咯。 哦，用电炉 即系电磁炉就好啲。 哦，电磁炉就好啲，唔好啦，买外卖啦，而家都系冇糖食咯。总之唔好生火啦，尽量唔好加热啦。嗰位再加热，就算唔系明火炉，都系有啲弊噶啦，系嘛？ 系 嘅。即系就算请朋友翻嚟屋企食饭，都系喺偏厅，又或者系大家喺面壁咁样各自食啦。 唔好食啲咁热嘅嘢咯，食寿司啦，食雪糕。 但系其实都唔系一定间间屋都喺正宗嘅，你喺个厅正宗唔代表喺整间屋正宗噶嘛。 Oh, OK， 啱啱啱啱 ，OK。头先你讲到即系有几个即系生肖啦，都系犯太岁啦。咁通常即系大家都会即系走去涉下太岁啊咁样咧。但我成日都唔明，即系涉太岁其实系年尾做啊，定系过咗新年做，其实都 OK 噶啦。 涉太岁咧，其实道家有道家玩法，佛教有佛教玩法，佛教就正月十五去搞嘅。如果道家入庙搞咁计，即系入嗰啲庙宇度咧，咁佢就系喺呢个冬后尾牙之后。 即系几时啊？ 即系而家摄得噶咯， 摄得噶啦，过年噶啦。 即系农历十二月嘅尾牙，即系农历十六之后啦，系咪啊？ 系啦， 嗯。 哦，所以 我中意呢啲啊，好威啊！ 所以而家随时做都得噶啦，就唔需要等嘅过年嘅时候。 咁啊，当然如果你要好日子，咪俾你咯。 OK， 系咁，例如真系要摄太岁嘅朋友仔，今年应该择边一日去摄下咧？ 啊，一般咧去嗰個正月十五都得嘅，咁但係唔想集中嗰日，譬如我哋話，如果今年去拜神咁計啦，你初一啊、初四啊，呢啲都可以啊。 咁但係嗱，我哋不如整體咁講啦。頭先你講就好幾個生肖啦，今年都係虎年都係犯太歲啦。咁但係整體上面咧，犯太歲嘅生肖嘅朋友咧，其實係咪盡量好多嘢都唔好做咧？又唔好轉工啊，即係又唔好即係 start 新嘅戀情啊，又唔好搬屋啊，即係總之樣嘢都唔好喐。是咪即系系上策咯？ 犯太岁咧，反而系要调节心情，因为犯太岁嘅人通常就系会被动地喐动嘅，所以你唔喐嘅话咧，都会好多事情逼你去做一啲变动。 系 咁，你个心情唔好话要维稳咧，反而系会好啲。 个心情反而唔系维稳啊？咩意思啊？ 即系你尽量保持心态，要会随时有变咯，啲嘢唔好 plan 咁远咯，咁你失望嘅机会就会细啲嘅。 O K， 哦 ，O K。咁同埋 做少啲高危玩意咯，因为好容易有损伤啊，身体唔舒服咁样。 系啦，就算唔系犯太岁嘅，其实我哋香港今时今日都好似冇咩玩意噶啦。夜晚又冇得食饭，去做专又冇得做。 可能有机会会约人去做啲高危玩意噶嘛，即系嗰啲都唔好啦，系咪啊？ 系啦，尽量就即系平平稳稳咁样咯。咁不过有个生肖特别睇嘅，大家忽略咗啊，就系属龙啊，因为属龙今年冇吉星啊。 咁惨啊！ 咁点算咧？ 冇啊呢度， 有嘅系， 真系有。 边个咧？系 因为咧嗱，边个唔好揾答案啦。因为好多属龙嘅朋友咧，唔记得自己啊，成日挂住边个犯太岁，挂住去提人，因为属龙嘅人好睇住嘅。 咦？你啱啱系咪讲咗边个提运出嚟啊？ 边个啊？ 边个？ 我唔知有冇噶，我呢啲我唔系咁嘅人嚟嘅。 咁属龙嘅朋友仔要注意啲咩咧？ 因为我今年做嘢咧，好多时咧，大家属龙嗰啲忘记咗自己，成日话唉属虎犯啫，属猪犯唔关我事。其实属龙咧，今年咧佢冇一个吉星去化解好多事情，所以如果佢去开始或者提出一啲嘢咧，会少贵人帮咯，又或者遇到困难咧就冇乜化解嘅情况。咁佢唔同话犯太岁嗰啲生肖咧，有啲嘢主动怼埋嚟佢度，但系调翻转佢喺自己位发生事情咧，就少人帮手。 啊，咁点算啊？系咪应该揾其他生肖啲人帮手咧？ 一定要去 I do 施行桃花。 哦，原来系咁样， 好重要。 咁但系点解唔将佢列入系犯太岁嘅一个其中一个生肖咧？ 唔到我哋话事嘅，边个犯太岁？ 哦，咁系。 咁我又想问，系咪其实就算冇犯太岁嗰啲生肖，其实都可以拜太岁嘅咧？ 绝对系嘅，嗰、那个叫保四季平安。 系，即系拜咗都冇坏嘅， 冇坏冇坏。 系啊，神系神系啦，啱啱啱，即系唔会怕拜多咗嘅， 吓，唔嫌多嘅呢样嘢就 OK。好啦，咁啊头先又讲咗即系比较差噶啦，但系比较运势好嘅咧嘅生肖咧，好旺长嘅咧， 哇好旺长啊，属牛唔错喎。 有咩呢种？ 有咩边个？ 有 咩 边个？讨厌， 好讨厌啲人。 但系上年牛系唔系几好噶嘛？ 因为犯太岁咯， 咁所以今年佢哋好、啊，净系180度、 啊。系有咩好啊？有咩好啊？ 嗱，帮牛嘅朋友问，就喺感情上开单啦，首先。 啊、 即系有个红鸾星啊，红鸾星系讲感情会有喜事发生，譬如未有嘅会变成有啦，有嘅会好啦咁样样。 系咁，但系如果结咗婚嗰啲咧， 会唔会容易有第三者啊？ 睇自己识唔识得闩门咯， 吓、 啊，睇下自己识唔识得闩门咯。 哦，闩门啊，锁门啊 ，Coco， 系落 数好安全措施啊，加两道闸， 系啦，唔好红杏出墙啊。 另外 唔系我想嘅， 系非常之好 的。咩话？ 另外属羊嘅都好好、啊、喎。 嗯，点解咧？ 嗱，属羊嘅咧就系有喺事业上好多吉星啊。 嗯， 系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生肖就叫属鸡，有冇噶？ 哦，冇啊。 冇人应而家， 你睇下冇乜反应。 系啊，冇反应，同埋好快就会过咗咧，就即系证明系冇啦。 咁得啦，我哋唔使长谈。 总之属鸡同属羊就做嘢嗰方面都系好嘅， 嗯， 系啦，都多吉星嘅。 O K， 咁嗱，我哋成日都听闻即系话，边个生肖就系犯太岁，边个就迎太岁，边个就即系今年会旺长咁样啦。咁但系十二生肖其实系占咗好多唔同嘅 generation 噶嘛，即系每十二年就一个生肖咯。咁但系会唔会其实较年长嘅同一个生肖，同埋后生嘅，其实个运势都可能系唔同嘅咧？唔可以即系相提并论 嘅 咧？ 其实如果你买本通胜咁计咧，佢会写就算属猪边一年嘅猪。犯正个太岁咁样样会有写噶， 哦，有啲犯得嚟可能歪啲就冇咁严重咁样嘅，咁所以都要跟翻自己正式嗰个年份，就唔可以咁概括，就系一个生肖咧就系 apply to all 咁样。 哦，譬如佢有讲举例属猪咁样啦，佢话系辛亥嘅猪，咁就即系辛亥年出世嗰、那个或者辛亥日出世嗰啲就应啲咯会。 咁所以最应就系辛亥嘅猪系嘛？ 系啦，咁啊戊人嘅虎， 戊人嘅虎即系几时啊？ 庚辛嘅。马骝 ，OK， 同埋几字嘅蛇 ，OK， 但系会唔会阿莎拉可以讲到咧？即系譬如话喺生肖里面咧，即系以自己人咧为主啦吓。如果佢系自己人，但系某几个生肖可能系桃花特别旺嘅咧，喺今年嘅虎年。 嗱，我又好中意你咁提出，因为有阵时个太阳太阴咧，做咗自己人已经有变化。属兔啊， 属兔嘅 灵啊。 我仲要挂咁 specific 啊？ 零 有冇人应啊？有冇人应啊？属兔仲要系零， 咁 specific 啊？原来 零兔 讲埋一零噶， 系咯，咁劲噶， 即系男嘅自己人，仲要系零仔，哦，属兔嘅， 属兔嘅 TBG 同埋属兔嘅零啦， 哦，都 apply to lesbian 嘅，即系你当 lesbian，某啲 lesbian 都系零嚟嘅系嘛？TBG 是零嚟嘅，系零类。 但如果败嗰啲就旺一半咯。 哦 ，OK， 败嘅都旺一半， 旺一半。 哦，哇，原来系可以睇到咁 specific 噶，因为原来即系挛人嘅运势同埋即系直人嘅运势系真系有基本上面有分别嘅。 嗯， 有少少分别，因为搭夹啲夫公妻公唔同夹法。 O K， 咁啊，喺呢度首先要恭喜晒就系属兔嘅各位灵仔同埋 T B G 啊，你哋好旺啊， 中奖啦今年， 仲有嘅其实，就系属羊嘅一啦， 我属羊嘅一， 咦，咁会唔会系属羊嘅一同属兔嘅零系一个比较好嘅即系？ 配搭 组合， 系今年系啦， 好难揾喎、 啊。属羊同属兔本身都唔太冲克嘅，可以嘅。咁、如果你真系挞得着嘅话，会稳阵啲咯。 OK， 咁、你即系话羊一嘅 game man 咧就好旺啦。咁但系羊一嘅 TB 咧，系咪同样都唔旺啊？可唔可以咁讲 啊？系 TB 系。绝对系 哦，即系话如果迟啲有机会去饮嘢，即系就你去到现场咪就问，有冇杨一？有冇杨一？有冇兔零？有冇兔零咁样？ 系啦， 你以为日本人名添？ 系咯，杨一，你边啊？ 兔零都几好听啊，我觉得。 兔零，我姓美吉。 未完 一。OK， 大家听错啦吓，总之喺自己人嘅圈子里面，虎年咧兔龄以及系兔年嘅 TBG， 羊一。以及系羊年嘅 TB 咧，都系好劲桃花吓，好旺啊！大家善用呢一年啊！喂，但系我哋身边真系冇乜识兔年同埋羊年嘅自己人，我哋真系，我哋几个都唔系啦已经。 兔年羊年我唔知道，但系好似有个有个属狗嘅听众想问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啊啊啊啊、听紧噶，佢、 okay, 听紧噶， 讲唔讲得噶？ 系啊，属狗嘅点啫？ 属嗱，那个属狗嘅听众咧就，明年咁计啦。如果佢做工作咧，想发展自己咧，系一个好嘅年份嚟嘅，喺农历四月份之后。咁、但系如果假如啊呢一位系自己人，而又系零嘅话咧，就要小心有情敌哦。 哦， 但系如果系一嘅话咧，咁咧。就反而是有桃花的、哦、 即是一的话就可能是做第三者、哦、是吗、 另外呢就不要乱咁投资不适合投资。 哦、今年买少一点。 是多谢沙拉。 是。但那个不是听众来的那个是主持来的。 是咩？ 摆到明先是公办喎，吓真系啦。OK， 好啦，咁即系大概系十二生肖啦。咁希望大家都即系留意啦。OK， 咁希望大家即系都顺利啦。咁亦都尤其是系自己人啦。OK， 咁但系其实即系譬如话啲桃花旺嘅朋友咧，系咪真系要去多啲公开场合啊？咁但系大家知道咧，而家喺 lockdown 期间啦，咁而家又冇得堂食啦，所有啲机巴都已经收晒啦，咁样咧。咁即系如果就算我运势好好来年啦，咁但系若果真系 touch wood， 哇，原来嗰个 lockdown 咧要 last 好耐嘅话，咁我成日都只不过系即系做宅男宅女咁样咧，喺屋企度沤嘅啫，即系嗰啲桃花咪好晒咯。OK， 你打开个狼间，我哋做生意都系打开个狼间。 系，但系叫啲人上嚟就唔可以喺厅中央度做任何嘢，系嘛？ 容易出 咁都几弊嘅，其实 容易出喺厅中央。 系跟我嚟入嚟厨房咁样系嘛？又或者一入嚟就我哋直入房，因为个钟 平会 今日五皇位会有病，我哋即刻入房啊！我觉得好好啊呢、這个 excuse， 同埋千祈唔好拎刀刀叉叉。 杨一 系 啦，我网名系杨一， 然之后好多人就改晒个名叫杨一咯。今年 OK 啊，不如咁啊，即系问开咧，可唔可以问一啲大围嘅嘢啊？咁当然大家都即系好想知道咧，虎年啦，即系香港啦，又或者系香港嘅自己人个 community 嗰个运势到底系点咧？ 嗱、香港嘅运势咧，我相信如果我哋唔特别讲政治啦，我哋都唔叻，系咪？咁香港嘅运势就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差嘅，逐步好嘅，气氛都会逐步好。咁但系可能系要去到五六月之后咯。啊，咁啊，但系楼市就真系唔好咁冒险啦。楼市、股市咯，因为老虎年通常啲楼市、股市都唔系特别好朋友嚟。 系啊，即系好容易会损手烂脚，系嘛？ 久唔久有隻槍俾你走下貨咁就算啦。 OK， 咁都系噶啦，即系就算唔系讲即系虎年嘅运势都好啦。我谂喺而家啲咁嘅时势里面咧，咁多即系不明朗嘅即系情况啦。我谂即系投资咧，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咯。除非你真系好多多余嘅钱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如果你话讲紧行业嚟计咧，譬如做生意啊，特别饮食业咧，都要过埋暑假会好啲。 哇，暑假！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系做飲食业嘅，真系好惨咯吓！我有个外甥系开 cafe 同埋做 restaurant 嘅，咁所以咧真系而家都唔知点算，即系其实佢譬如话个即系个业主其实都已经好好啦，会减租啊，即系呢样嗰样啦。咁但系其实真系唔知继续挨落去啊，定系守落去啊，定系点咯？咁但系你头先讲到话暑假，咁而家系咪好多人都要止血咧？ 或者是扁換個做法形式咁樣樣咯，就算另外一個行業都驚驚地㗎，即係粗大隻嗰啲行業都即係慢慢會轉型嘅，呢兩三年直頭係有兩三年嘅轉型。 係啊，即係你講 gym 啦，即係又真係做 PT 嗰啲啦，要轉型添啊。 係，直頭係可能佢成個行業嘅生態會有轉化咯。 哦，係啊，咁大件事啊。 咁即係可能意味住仲要一段日子，然後先至或者即係 gym 有機會重開啦。你淨係講到個行頭要轉型喎，咁大件事咩？ 可能佢可能有啲大啲嘅穩健啲，咪唔係點喐咯？但係如果我哋話十年唔夠嘅話咧，佢一路都要轉型去摸索一個新嘅營運模式。咁但係未必係壞事，因為佢個新嘅模式可能喺未來嘅一個世代咧就好健康啦。 哦，系嘛？ 嗯，但系会唔会系有利嗰啲咧？即系而家系好多大型嘅，即系做 gym 嗰啲咧，即系有啲接咗啦嘛，直头。咁但系就坊间出咗多咗好多嗰啲小型嘅健身中心仔啊，又或者上嚟我哋自己人都访问，都会有一个 gym room 咁样，系咪会有利嗰啲会多啲啲咧？都转型咗咯喎，其实。 哦，绝对系嘅，不过都仲系未稳定，要摸索嗰、那个形式咯。 系，因为咧，你记唔记得啦？即系上年 lockdown 好严重嘅时候啦，咁啊，上年 lockdown 嘅期间咧，好多 gym 都要星期三门啦 ，OK。咁但系咧，到啱啱重开咗之后咧，哇，净多咗好多新嘅 gym 啊！然后我去翻旧嗰个 gym 啦，哇，净花市咁啊，多人到啦。咁我有少少觉得咧，其实系突如其来咧，系出现咗，即系有少少市场咧，系开始饱和啊！即多得太緊要，咁我開始問即某啲 PT 嘅朋友啦，咁佢就話其實點解會突然間咁多人去 gym 咧？就因為之前嗰個 lockdown 咧，令到好多人咧其實真係喺屋企裏面咧無所事事冇得做啦。到真係重開嘅時候咧，即不如去 gym 啦，即好過內鋪啦，不如去 gym。所以 that's why 突然間個 demand 咁多咯，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太過洶湧啊，一窩蜂啊，於是乎其實個市場都需要去調節咧？ 誒，絕對要沉澱一下咯。 OK， 咁睇下到底未來嘅形式會變成點啦 ？OK。嗱，今日喺大年初28啦 ，OK， 年28嘅时候咧，我哋捉住阿莎拉上嚟啦，同我哋指点一下迷津啦。咁头先系讲咗十二生肖嘅运程啦，亦都讲到全港嘅桃花位，即系到底大家应该要即系留意同埋布住要去跑桃花嘅到底系边啲旺位啦。转头翻嚟咧，我哋避开生面啦。通常生肖咧，我哋即系好中国式噶嘛，咁但系咧转头咧，将会问阿莎拉咧，系问英文名字嘅运程啊，吓 ，OK。我哋会 go English 啊，转头。除此之外咧，我哋会即场玩下机塔罗，记住系机嘅塔罗啊。我唔知道同直嘅塔罗有啲咩分别啊。转头翻嚟。 Something's looking better, baby. Just pass.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0宗确诊个案，在86宗本地感染中，75宗同早前的个案相关，好多都是涉及葵涌村。下葵楼再多一个单位有住客感染，是大厦前日强制检测时发现。其余新增个案都是在检疫中心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相信，曾经围封的日葵楼、影葵楼和下葵楼主要的传播链基本上已经切断，但呼吁不能够掉以轻心，不排除之后再找到个案。葵涌村至今累计416宗个案，涉及210个单位，当中日葵楼的个案最多。美国东北部沿岸地区受冬季风雪影响，估计马萨诸塞州已经有超过80,000用户停电。麻省早前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州政府要求居民不要外出。另外，气象部门估计波士顿地区积雪可能超过60厘米，预测这股风暴在南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形成之后，沿着美国东北海岸移动，风力可能达到台风级别。东北地区已经发布暴风雪警报，是2018年以来首次。纽约、新泽西、马里兰、罗德岛和弗吉尼亚州亦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受恶劣天气影响，当地星期五到星期日预料有超过5000个航班取消。江苏东部机场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军等人因为疫情防控不力等原因被问责。新华社报道，江苏省纪委监委对冯军、东部机场集团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勇、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汪超以及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原应急救援部主任尹运文依纪依法作出处理。报道指出，冯军违反工作纪律，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对疫情发生和扩散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此外，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另外，報道指出，徐勇亦涉嫌受賄犯罪，給予其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其涉嫌受賄犯罪的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另外，尹運文涉嫌的犯罪問題亦都會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转冷及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1-2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除夕及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郑融 不分你我，全球乐迷一起参与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有代表性，点可以唔一起支持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 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伊丽莎白内科顾问医生刘思敏医生。 咁啊，血液科疾病咧，非恶性入边咧，就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贫血啦。咁例如话缺铁性贫血啦，咁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喺新冠疫苗嘅注射嘅考虑咧，其实就冇咩好担心，同普通嘅市民一样啦，可以去接种嘅。咁啊，另外一类嘅病人就系血小板问题嘅，即系免疫系统导致到血小板过低嘅病人。咁啊，通常呢类病人咧，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啦，咁好多时佢哋都系用紧一啲抑制免疫系统嘅药啦，包括类固醇嘅。咁就令到佢哋如果有新冠肺炎嘅话，感染嘅機會都高啲，所以我亦都係會建議呢類病人去注射呢個疫苗嘅。但喺注射疫苗嗰度咧，就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嗰個血小板嘅度數。咁嗱，如果佢嗰個血小板嘅度數係細過30嘅話咧，咁就我哋都會建議即係揾醫生處理咗個血小板低嘅問題先，然之後先再考慮注射新冠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山文为你报道一节《机人 news》。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提到，父母如果发现孩子是同性恋，不应该责备，而是应该要给予支持。路透社报道，教宗在一个周会上谈论到父母教养小孩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到的困难，包括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不同的性倾向的时候应该怎样应对。他表示是应该陪伴，而不是以批评责备的态度来面对。教宗先前表示，虽然教会不能够接受同性婚姻，但是能够支持在立法上朝着保障同性族群的权益迈进，包括在退休、抚恤金、健保和继承权上享有共同权益。在本港，两名未完成由女变男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人士向入境事务处申请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被拒，于是提出司法复核，但是在2019年被高等法院原讼庭裁定败诉，两个人不服裁决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在刚刚的26号颁判词，指政策没有贬低跨性别人士，原审法官在裁决时亦已经平衡到他们和公众的利益，于是驳回上诉，为持原判，并且下令上诉人支付讼费。两名上诉人中，其中一人以代号 Q 保密身份，他同埋另一个上诉人谢浩林所持有的英国公民护照或者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已经将登记性别改为男性，但是入境处拒绝更改他们在香港身份证上的性别。原审法官说，完成性别重置手术是判断性别的唯一客观可行界线，否则或者会衍生男性怀孕等的复杂问题。上诉庭在判词中说，性别判断议题上不容许有任何的灰色地带，必须有清晰、确切而且客观的方法来界定，而不可以逆转的性别重置手术是最有效和可行的界线。对于上诉人的提议，可以由专业医护人员个别审视每一宗个案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已经完成性别重置。这一节的 Gili News 报道完毕。 剛才我們就講了很多關於中國的生肖啊，或者中國傳統要注意的東西。今天接下來我們又繼續捉住沙拉講一下一些西洋的 即係占卜術係咪呀，我哋會有塔羅同埋會有呢個英文字母嘅解說呀。有請我哋嘅莎拉， 恭喜發財，莎拉！ Yeah, 喂，莎拉，我想問一下咧，嗱，你好啊，多元啊，即系你一零都撈曬，有少少係嗰只咧，兩飯都撈曬咧，係啦，嗱，你又中國嘅術算啦，又生肖啦，又堪輿咁樣框框啦，咁但係你又有西洋占卜嘅喎，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又捉住阿莎拉啦，講完即係生肖之後咧，跟住我哋想即係占卜下咧，原來你嘅英文名字啊，嗰個字母咧，其實都可以睇出咧，就係到底喺嚟緊虎年啦，或者係2022年啦。OK， 如果你睇西洋嘅歷算嘅話咧，其實講2022年就唔係講虎年噶啦。原來都可以分到你咩英文字母行頭嘅話咧，其實都可以 check 到你到底2022年咧係好運啦，定係有啲即係衰運需要注意嘅係嘛？ 咁其實咧嗰樣嘢咧就叫維京文。维京文咧就系、是、一啲好似喺北欧入边嘅你当英文字母咁啦，咁佢同英文字母26个字母系有一个互通，而维京文本身有魔法嘅， 嗯， 系啦，个基础系咁样。咁、至于点样去揾每一年嗰个特色或者系有好处嘅字母咧，就系计翻佢地水风火元素同嗰一年嘅元素夹唔夹 ？OK， 哦，即系都有啲似风水喎、啊。 似嘅似嘅 ，OK， 嗱，悲上呢样嘢啦，咁即系话系咪好似我哋中文名字咧，有啲人即系为咗要保一保自己嘅运势咧，咁于是乎咧会改名噶嘛？ 系， 若果我发觉明年某个英文名某个字母个运势麻麻地嘅，我就嗰年改名啦， 每一年都改名， 新嘅网名 系嘛？系咪即系其实改名都可以催运噶？英文名字， 因为当好似你五行欠木，你五行欠水，咁啊加翻个自有呢个元素咯。英文都系嘅，譬如你冇咗边个 energy， 边个 elements， 咁我哋就摆翻落去咯。 哦， 但都要摆开头嘅系咪啊？ 开头个动力会大啲。 OK， 咁、但系嗰个英文字母嘅组合咧，都可以即系算出到底即系衬唔衬你嘅自身系嘛？ 绝对系嘅。 哦，即系譬如话我叫 Brian 咁先算啦，即系我嚟睇你嘅时候咧，你可以话俾我知，其实 Brian 咧系唔啱你嘅咁样。其实你应该叫 其实计数 系咩？我系好唔喂，我天生系冇计算机嘅，我系好唔识计数。 但系咁多人有几种唔同嘅串法噶嘛？ 系 唔系？我系怀疑咧，我系应该叫 Brain 嘅，因为所有叫 Brian 嘅人咧，即系其实佢都有共同嘅命运咧，系所有人咧写你嘅名咧都系写 Brain 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因为我都有一个前度系叫 Brian， 成日都俾人叫 Brain。 系啊，所有叫 Brian 嘅人咧，都系有共同嘅命运嘅。叫你个名咧系唔会错嘅，但系写亲你个名咧，唔知点解个 A 一定系比 I 咧系行头嘅，一定系写个 Brain 嘅。 咁系咪即系话咧？如果发现即系你个名个运势麻麻地，即系譬如我哋今年都可以喺各大嘅社交平台，即系嗰个 ID 咁都可以改翻一个啱嘅名，会有帮助咧？ 當然係啦，咁但係你喺算式上要小心計算咗揾個即係真係對自己有利嘅名字去改咯。 OK， 咁係咪即係上年2021年 M 字係行緊勁運咧？ 係啊，嚟緊都係啊，幾年嘅個運。 哇 ，M 字啊，有排行運啊，各位 fans 笑得出啦、 啊。咁我喺前面加我叫 Miss Coco Pop 咪得咯。 你 或者我叫 Mr. Simon 神咁样， 你净叫麦，你净叫麦当劳啦，你 唔系啊？阿 Maggie 咪行运咯，佢都系 M 字头噶嘛，系咪先？全年 M 啦，一出世就 M 啦，佢已经 系啦。咁会唔会 M 字额咧个运势都唔差咧？O、okay, K， 好啦，咁啊，莎拉同我哋讲下2022年到底边啲英文名嘅字母系最旺场？ F 嘅话咧就系、是、特别旺男性嘅， 系 咁亦都讲紧，如果自己人嘅话，我哋话TB 啊一仔会旺啲嘅，用 F。咁旺喺边度咧？旺喺嗰个领导运啦、事业运嗰度嘅。 OK。 咁然之后咧就系、是、一路落去咧就去到 P 啦 ，P for Peter 啦。咁就旺女仔。 OK。 女仔咧 或者零仔 特别旺，系即系零仔啦，或者。咁啊，仲系中年喎。 哦，中年， 哦，中年， 中年嘅女士，中年嘅女自己人吓，留意一下。若果你系 P 字， 中龄咯， 即系 P 龄，中龄，中龄。 哦，又或者系嗰啲成日都认自己系 pure 嘅 lesbian 咧，会唔会旺啲咧 ？P 嘛， 都得，都得，持久落去，佢真系咁啊，冇问题啊。 哦 ，OK。 记住先。 咁啊，跟住嗱呢方面旺乜嘢咧？就系、是、旺一啲诶，譬如需要沟通之后先至达成有诶财运嘅目的嘅工作咧，就会特别容易揾钱嘅。 哦，个姓有 P 得唔得噶？即系好似 都可以。咁你要用个姓咯， 要成用咯，要 系、啊、 即系你 pop 先咯，你 pop 咗先咯 ，pop coco。 O K， 头先你话 app 可以 coco pop， 头先你话 app 都运势运势好嘛？咁我个中文名有阿辉字咧 ，F A I 咁样咧，都 OK 噶系嘛？都遇有榮焉嘅係嘛？都辣到嘅係嘛？ 多啲用咯， 即係我哋唔可以再叫你做 Brian 啦，我哋就話點啊？阿輝 係啦， 阿輝你點？ 又者輝輝輝啊，講兩字啊，阿輝輝 輝輝 Q 啲啊， 輝輝咩？ 輝輝輝輝唔似一喎，唔係話就揾一輝輝哥啊，輝爺咯，或者係。 系啊系啊，叫我阿辉啊，以后啊，二零二二年，二零二二年，唔好叫我 Brian 啊。O K， 咁啊，仲有啲咩？ 头先讲嘅 M 字都好啦，咁我哋就唔多讲啦。其实 M 字咧就系旺发展嘅，或者旺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咁所以有 M 字头嘅咧，咁就特别系适合做嗰啲中介人嘅角色啊，或者去筹组一件事啊咁样样嘅角色嘅。 OK， 咁、呢个会唔会即系诶 S 字头啦？ 哦 ，S 字头， 哦 S 字啊，系点啊？ 呢个 S 好 smart 啊！今年 开创一啲新嘅事情啊！ 哦，讲多次，讲多次， 系啦，开新嘅事情，譬如新嘅恋情啊，新嘅工作，新嘅事业咁。 你恨到啦！ 喂、佢年年都开新嘅恋情噶啦， 同新嘅嘢有关噶， 几个月就开一次啦。 所以好多 X 成日都揾佢啲 X 帮我哋收、 即系通街旧朋友。 嗯，系。咁但系会唔会呢个英文字母，即系除咗系人之外咧，即系甚至某啲公司佢哋嘅 branding 咧，都可能会睇出嗰个运势嘅咧？ 可以夹。 哦 ，OK。 咁但系要睇翻佢夹唔夹佢本身嘅行业咯。 嗯。 咁我哋仲有两组嘅，一组字母咧就系 TH 啦，即系一定要 TH 一齐嘅。 哦 ，OK， 哦，即系可能叫 Teresa 嗰啲， 系啦，或者阿 Thor 嗰啲， 阿 Thor 嗰啲， 阿 Thor， 阿 Thor 嚟紧会可能会开续斩啊，即系有机会会大卖咯，系嘛，即 系 咁解。 系啊，嗱，如果系咁推算就系咯， 哦，即系 TH 要行埋一齐嘅， 咁最后一个就系 X。 诶 ，X man 啲 friend， 系啦， 哦，哦 ，X，OK， 系旺乜嘢？旺做生意，做老板。 哦，做生意、做老板。 咁如果生命里面好多 X 咧， 都系 E 开头噶，唔系 X 开头噶， 系咯， 系系，咁都唔算。 系啦，英文 除非你匿名叫自己做 X 先生。 哦，嗱 ，TH 呢一组 pairing 系好啊吓，所以嚟紧呢一年啊，大家唔好叫我 Brian 啦，如果叫我 Brian 嘅话咧，叫 The Brian 啦。 唔系应该叫德辉咩？ 德辉都得，德辉唔中喎，德辉，好好啊，我觉得好中意呢个名字，德辉。O K， 咁但系有冇一啲英文字母要即系注意咧？即系好似即系生肖里面犯太岁咁样咧？ 哦，都有噶。嗱，如果冇咁好嘅咧，我哋就话 A 字头啦。 即系改名，即系改名 Ada 嗰啲 A 字头嚟，容易有嗰啲叫做嗌交运。 嗯， 系啦，咁另外咧就是、Q 字头， 哦 Q， 好多人 Q 字头 ，Queenie 咯 ，Queenie 咯， 感情受伤， 哦感情受伤， 系、 哎、 啦，咁另外就仲有一个就系 Y 咧就容易即惹是非啊，或者有佢嘅存在件嘢咧，好容易祸咗。 哦，即系做嘢搵 partner 或者做功课搵， 千祈唔好搵 Y 味嗰啲，系啦。 哇，真系好忙啊！我哋又要 check 生肖啦，然后跟住又要 check 佢嘅英文名啦，同埋个组合咁样啦，好攰。 呢集要听几次？ 系啊， 系啊，要重复上 Marco 再听。 OK， 好啦，咁啊都几别开心面啦。我亦都未知占卜过有关，原来我运势都可以即系同你嘅英文字母有关嘅咁样。但系我啲英文名就易啲咯，因为英文名你好多人都成日改噶嘛。 我系， 同埋香港咧好多啲而家后生嗰啲咧改埋晒英文名咧，其实喺字典揾唔到噶嘛。自创噶嘛，其实 嗰啲 WhatsApp 嗰啲， 唔系同埋上网用嘅时候，嗰个名唔系代表你个名嚟噶嘛，你可以改得好好笑噶嘛啲名 啊，系嗱，而家我哋譬如话即系Loon人啊，好多时都会用机 app 噶嘛，我哋好多时都唔会用真名啦，即系就算写英文都唔会写真英文名噶嘛，系用 username 噶嘛，即系我其实去拣用啲咩英文字母 username 咧，都可能会即系影响你用呢个机 app 嘅运势咁先算啦，系嘛？ 即系嚟紧开 account 就叫杨一 Thomas 咁样。 系啦。杨一 Thomas 好好、啊，我觉得我怕我哋转头咧开个机 app 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呢个名 字，全部都系叫杨一 Thomas。 OK， 啊醒咗大家啦吓、啊，自己吓、啊、一场造化啦、啊、好啦，跟住咧到最后一 part 啦。咁今次呢一 part 咧，仲要系职场嘅，咁就系、是、阿莎拉咧，其实佢即系除咗系生肖啊，即系中国式之外咧，佢啲西洋嘅算术都好鬼几劲嘅。咁而家要玩嘅咧就系 Gaytera， 就系机人版本嘅塔罗牌嘅。嗱，而家阿莎拉就 show 紧俾我哋睇咧，嗰啲塔罗牌咧，咦，个设计真系唔同嘅、啊， 真系机嘅喎， 系咯。其中我哋见到一张咧，就系影住一对男仔床上面。喺床上面啫，冇所行动嘅。 拎住礼物， 咪有个礼物， 拎住礼物嘅咁样。咁仲有一个白人，仲有一个系黑人添嘅。OK， 啊，我真系完全冇见过呢个基塔罗牌、啊。 呢个其实都有十几廿年嘅啦，出咗。佢就冇咩历史，冇咩典故。有个艺术家，佢为咗服务自己人，咁就觉得传统嘅塔罗牌，佢本身有好多宗教限制，令到佢解读。自己人嘅故事嘅时候遇到好多不公平嘅解读啦，咁佢就设计咗呢一副牌，就令到自己人可以喺自己圈度用得开心啲，贴心啲咁样咯。 系，你解释嘅时候又容易明啲，系嘛？因为系嘅，我都见到有很多咧系摩登化咗嘅塔罗牌嘅，因为你见嗰啲传统嘅塔罗牌咧，好多时都系用嗰啲中世纪啊、嗰啲武士啊，即系嗰啲历史人物咧。但我哋今时今日睇嘅时候咧，系啦、 啊， 祭司啊咁样，即系觉得首先祭司个行业已经系冇咗啦，系咪？咁所以冇咩共鸣嘅。咁啊，当然啦，手头上面拎住呢个机嘅塔罗牌啦，然后帮自己人去睇个运势咧，就更加合河车。OK， 好啦，咁啊。我哋就不如咁啦，就即场去示范一下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四个节目主持人啦，咁然后就各自问一条问题啊。系咪要好 specific 噶？我听讲话咧，即系占呢个塔罗牌咧，就唔可以问啲好空泛嘅问题。 你问得空泛，我咪答得空泛咯。你问佢得噶。 我哋呢啲做生意嘅，梗系要问做生意啦。我啲表演事业咧，会唔会仲有高潮啊？ 但系你狮子头喎。 狮子头即系好定唔好 啊？好，狮子头今年有啲出去主动出击，大杀三方，食人啲生意都得。 哇！ 不过你唔系咁嘅人嘅，我知道。 佢系佢系咁嘅人嚟噶。 我会哄啲人落台， 系佢会踩住佢哋上嘅。 吓，睇系咪咩啊？今年嘅表演事可以更上一层楼， 或者工作啦。 啊，职场芝麻，职场睇张牌啊！ 好 呢一张就是 Coco 嘅牌嚟嘅。好，嗱呢一张牌咧叫剑八，宝剑八位于喺传统塔罗牌入边。咁张牌入边咧，我哋会见到咧有一个有色人种啦，咁佢就搭紧一架地铁，就喺入边咧，冇出声沉思。其实预示紧抽到呢一张牌嘅当事人咧，佢响嚟紧一年咧有好多嘢想做。但系个环境，因为佢喺个车入边啊嘛，咁变咗一定要落咗车先做到啦。咁即系话佢喺一个唔恰当嘅环境，谂紧好多好想做嘅嘢，但系又未到时机去做咧，有啲心急，有啲焦虑。咁所以咧，所有嘢就记住，唔好想咗就急住做，啲条件咧未到嘅，要慢慢等个机会嚟到去做咧，就会顺利好多啦。 嗯，你去地铁 drag 啊？可能我长啱你， 哎呀，好多棍啊！地铁， 咪即系可以跳 po 快快脆 ，Simon 一条好简单嘅问题。 好，我嚟紧今年嘅恋爱运好唔好啊？ 好，我会照直讲嘅，你放心。 唔收息啊呢个位， 系大师呢一张咧 ，Simon 嘅钱币五， 系 喺呢个牌入边咧，恋爱运咧会问到一个咧能够愿。与你共度难关的人，但是因为这一张牌我们在塔罗牌里面画一张 Mind Arcana 一张细牌，大家呢在熟悉了相处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咦彼此有点不同，就是一个难关了，大家要度过了难关才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咁大概啦，你预算夏天开始的姻缘运会比较旺一点。 OK， 等到着背心的时候。 好啦，咁啊 Tina 终于想到问题了。你问什么？ 系我想问喺我工作上面会唔会有好大嘅转变呢？ 呢份工 咩？ 睇唔到，睇下先。哇，诶，好似有曙光咁样样、啊、嗰份嘢。系 呢个系传说中嘅监狱。 就因为有曙光啊！好。 嗱，呢一張牌咧就係、是、意大利制式嘅第八號牌 Justice 審判牌啊！嚟緊咧，你嘅工作環境都會出現好多是非啊，或者喺制度上嘅轉變啊。咁當然係真係好多變化啦。咁但係你就會喺一個安全位，但係你個安全位咧又冇得say no 嘅。 嗯， 咁樣樣。 嗯。 哦，咁啊，好似我嘅凡太歲一樣咯，多轉變，我要去迎刃呢個嘅轉變係咪？ 係，同埋都要硬食。OK， 好啦，到我啦。我、哦、问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咧，问题就系去留啊，系好多香港人近呢一两年咧，近呢一两年咧都系要面对嘅好大嘅问题。 系嗱，呢一张牌就系关于你噶啦，就唔系关于其他人嘅。咁啊，属于我哋话系一个叫权杖随从。如果你问关于去留嘅问题咧，牌就建议你唔需要喺呢一刻谂。 嗯， 原因咧，你所担忧嘅嘢或者你觉得会发生嘅嘢咧，未必一定会发生嘅。 嗯， 咁但系如果你真心想留嘅话咧，做一啲转变咧，留喺度就好啦。但系如果你话哦，咁其实反正我真系想走嘅，咁走嘅机会会发生，只要嗰一刻你岌头咧，咁可以走噶啦。 嗯，总之就唔系而家呢个时机， 在于你嘅选择。 哦 ，OK， 系啦， 明白。OK， 但系唔差，绝对唔差。 哦、OK OK， 好啊。嗱，我哋匆匆地下，嘿，我哋做呢个实验老鼠啊，自己同大家示范一下咩叫 gay terror 啊。其实借啲 唔系啊，跟住咧我就会讲啦，成副牌里边咧全部都系男人嚟嘅，所以可能咧对 lesbian 系冇用的。 哎呀，我病紧嘅 lesbian。 嗱，今日好多谢阿莎拉啦，咁啊，即系我哋都系脆脆地啦，因为如果譬如真系希望可以详细地咧指点迷津嘅话咧，就当然要问阿莎揾啊送上门啦，就揾阿莎拉啦，系咪 ？OK， 咁但系都同大家脆脆地咁即系去占卜一下未来嘅运势啦。咁但系即系无论系虎年也好咯，2022年咧都系一张白字啦。正如好似阿头先阿莎拉即系占卜嗰张咁讲啦，咁好多时其实大家以为系冇选择权，但系其实可能。其实一切命运嗰个转捩点咧，都系在乎自己嘅，系咪？咁 anyway， 无论来年系点样，希望大家都掌握自己嘅命运，做自己命运嘅掌舵者，好唔好？咁祝自己人，总之虎年虎虎生威，每人讲一句， 身体健康。 点解个虎字嘅龙精虎猛？ 系虎虎生威， 讲咗咯，第一句。 我讲 唔系好尽嗰句， 我讲 苦尽甘来，呢句好啊，苦尽甘来，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